我五十年的人生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曾锦源23岁时就患有小脑萎缩症，令佢肌肉难以协调，行路失去平衡。佢曾经被病魔打沉，是点慢慢重新振作？这个星期日有曾锦源同小脑萎缩症协会会长曹以文的分享。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11日，12至15岁青少年今早九时起可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 香港与新加坡下月初检视航空旅游气泡目标启航日期。 英国报告指港区国安法打压意见人士，特区政府反驳指抹黑。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星期五嘅朝早8:10，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早晨。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同埋粉岭新围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有关于青少年啊，即系12至15岁嘅人士咧，系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啦。咁政府寻日就公布咗多一啲嘅详情，咁就话咧呢24万嘅青少年咧，可以有三种途径可以打到疫苗啦。咁除咗系喺今朝咧，系开始嘅今朝讲紧咧系9:00开始去上到去咧呢一个嘅疫苗专题网站嗰度咧，系预约喺20多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嗰度打针啦。咁啊，而家就话咧最快可以下个礼拜一啊，14号端午节嗰日咧就可以去中心嗰度打噶啦。咁另外仲有两个途径嘅，包括就系、是、政府亦都会视乎学校啦，收集到究竟啊几多人愿意系打针啦。咁啊睇翻个人数，为呢啲师生同埋家长咧安排，一系咧就系有一个嘅到校外展接种啦，又或者系做一个嘅校巴接送佢哋打针啦，接送佢哋去一啲疫苗接种中心度打针嘅，咁啊讲紧咧，如果讲紧系学校接去接种中心打嗰啲咧，就话会留时段俾学校啦，咁最快6月21号可以打。到校外展嗰只咧，就话初步学校咧都要有个人数嘅规限嘅，就话要大约300人到啦。有合适嘅场地，如果唔够人数嘅话咧，就可以连埋附近啦，同区其他学校咧系集合埋一齐咧，够人数都可以选择系到校去打嘅。咁就话咧最快6月28号可以打啦。嗱，你哋又点睇咧？有三个途径而家可以俾一啲12至15岁嘅青少年家长都可以一齐去打嘅。咁啊，家长又好，学生又好，点睇呢一个嘅措施咧？学校又点睇咧？可以同我哋一齐。讲下嘅，欢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早晨。 喂，早晨啊，苏乐文。 早晨，戴德正校长。头先讲到有三个途径啦，即系对于学校嚟讲，觉得都算唔算系鼓励到或者方便到一啲青少年啊、家长啊、老师去打针咧？ 即其实琴日就具体落实啦，咁之前就大家都收咗啲风噶啦，都系咁上下嘅风啦，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呢几个途径都系 OK 嘅个安排吓。咁当然啦，我哋有啲校长就话喂，300都好似好多吓、啊。不过就有时如果你都明白嘅，因为你啲疫苗又要稀释啊，又要各样嘅运送，都系有啲复杂性嘅。咁如果夹埋附近有啲嘅学校，咁可能都系一个即系好嘅做法嚟嘅。系啦， 即系你哋都系倾向拣到校打嗰只啦，系嘛？ 我系学校就因为有地利咧，我隔篱就系医馆啦，所以我唔需要特别拣呢个，我行过隔篱。即系因为佢有另外一个就系可以预约一个时段啦，系啦系啦吓。咁啊，对我哋嚟讲，即系湾仔区就唔会好大困难，因为你喺医馆啫，其实得啊。咁但我諗對有啲學校，譬如如果佢接種中心唔係真係好近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方便嚟嘅。咁、我估大部分學校早期都會做咗呢、這個即係、就是、集體預約呢一樣嘢先啦。因為如果 果你要到校呢，一方面你要有一定嘅人数啦，第二你个场地啦，咁因为呢轮就开始其实都考试㗎啦，係啦係啦，咁当然佢28号之后先开始啦，咁应该陆陆续续都考完㗎啦，咁但係因为你如果要咁多人，你个即係行程安排各样嘢都要做多少少嘢嘅，咁但係如果你话而家开始就一批一批咁样做呢，咁如果对啲接种中心近嘅人呢嘅學校咧，咁應該都 OK 嘅，係啦。 你自己預計，譬如講緊到校嗰只啦，譬如喺時間上，學校係咪都要集中，可能係下晝先可以做啊？因為又要就埋啲家長啊，或者家長嘅反應又點咧？而家聽到 嗱，其實我哋而家就未正式去即係話同啲家長聯絡啦。咁我哋即係透過啲家教會嘅途徑啦，咁瞭解。咁都係一半一半啦，即係唔同嘅人可能有啲話好啊好啊方便啊一齊嚟啦。咁當然都有啲人會覺得都係有啲憂慮，可唔可以多啲解説下隻疫苗？咁我覺得而家學校注重嘅仍然都係做翻一啲教育嘅工作咯，即係盡量將打疫苗嘅好處啦，係啦係啦，因為大家都明呢個對付呢個病毒疫苗真係一個關鍵嘅方法嚟嘅，係啦嚇。咁但係同一時間都要俾唔同嘅即係可能有個副作用俾大家。即係我覺得教育一部分好重要嘅工作就係你要佢有一個好有資訊嘅決定啊嘛，就唔係話淨係我校長叫你打，你就快啲去啦；校長叫你唔打，你唔好打啦。 係，但係而家譬如講話真係到校嗰隻先，我想集中講咁樣。到校嗰隻外展接種嘅服務，但係因為七月中就通常都暑假㗎啦，到時就係咪都唔會再做呢一個嘅服務，或者呢個服務嗰個意義又去咗邊咧？因為好多人都唔會翻 學。都唔一定嘅，我覺得都唔一定嘅，因為對同學嚟講咧，嗱，雖然佢嗰陣時都放咗暑假，咁但係佢翻到學校嘅環境咧，老實講係真係會熟悉啲啦，係啦係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好多時打針咧都會有啲緊張嘅反應啊，或者點。咁佢去個注射中心同學校，如果學校做得到嘅話咧，咁我覺得喺個即係聯繫啊，或者佢翻到你一個熟悉嘅環境，其實對個同學都有好處嘅，係啦，唔係做唔到嘅，因為今年就第一大家冇得遊浮啦。咁當然暑假有個問題就唔係間學都得啦，因為有啲學校嘅禮堂會裝修啦，係啦，咁就即係喺地方上面可能要諗下咯，係啊，係啊。 地方上面頭先你話要諗下係咪都，因為我見又話有啲要設立資訊區，又要休息區，又打針區， 千五尺嘛，係啦， 係咯，係咪間間都做到嘅咧？其實學校 其實大部分禮堂都做得到嘅，其實中學就唔困難嘅喺地方方面，我覺得，咁就純粹視乎，因為大家知道暑假係一個即係學校維修嘅高峰期啦，係啦係啦，咁就視乎嗰間學校今年嘅維修會唔會用咗禮堂有嘢要做啊咁樣嘅啫。如果唔係咧，地方方面應該冇乜大問題嘅， 而家頭先就講到話三百人可能都要幾間學校湊埋一齊啦，咁 係 未必夠啦，咁即係有冇同即係教育局傾過？如果真係唔夠三百人嘅處理係點咧？因為我見佢哋就話有即係有可能可以有啲酌情嘅處理嘅咁。 唔係，咁我諗大家都明嘅，其實即係話大家佢都因為佢出一隊外展隊，其實真係都好唔簡單嘅。我哋大家知道嘅流程同埋即係要準備嘅功夫。咁如果你太少人，咁我哋大家都明白呢個係成本效益嘅問題啦，係啦係啦，咁亦都其實唔應該咁樣去攞咗個資源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話我二百幾啊，爭十零廿個，爭廿零三十個，咁大家傾下，我覺得有得傾嘅。如果特別係你嗰個地方離開本來接種中心都比較遠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應該有商有量嘅嘢嚟嘅，係啦係啦，就唔係話一定唔到三百二百九啊九都冇得嚟啊。 OK， 有冇話即係學校都有一啲即係誘因，譬如學生打完之後，因為佢離暑假之前都仲可以都可以打咁可以接種啊嘛，有冇啲好似？而家成年人打有疫苗假期啊，呢类学校会唔会提供嘅咧？有 学生就应该冇呢一样嘢喎，喺我哋嘅一路收嘅教育局嘅通知里边， 你哋会唔会提供咧？但系呢、 咁但我谂唔系我哋提供，但我哋学校嘅处理方法就好简单，因为佢唔系受薪噶，系啦。咁如果佢打完之后唔舒服，咁佢咪请病假咯？即系请病假，我哋一定俾噶嘛。 咁都要攞医生纸喎，咁即系都要睇一次医生先喎。 通常我哋嘅做法就系咁嘅，即系如果你一日唔舒服咧，大部分学校咧都唔使医生纸嘅。咁特别如果你话俾我哋听，你打完針之後，咁我諗大家學校都會好容易做到呢個酌情，因為佢唔係一個假期嘅原因，就是、因為佢唔需要即係、就是、有人工嘅問題嘛。即係而家我哋 雇員啊，譬如好似而家嘅教職員，我哋有疫苗假期，就因為佢本來係有人工嘅問題，學生冇呢個問題嘅，所以呢個唔係關鍵嚟嘅。 OK， 我見有啲學校話啊，會唔會攞啲書券嚟吸引啲學生去打針咧？ 嗱，我覺得咧就咁樣，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好似昨日都有啲嘅專家都講啊，當然大家有唔同嘅獎勵鼓勵都係好嘅，但係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考慮你自身嗰個嘅即係健康狀況啊，徵詢你嘅家庭醫生，究竟你係咪適合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先更加重要咯嚇，即係獎勵係你當係一啲錦上添花嘅嘢，唔好為咗嗰樣嘢去做嗰樣嘢。 OK， 尋日我見局長啊楊潤雄都有引述專家講嘅，就話如果學校嘅接種率咧去到七八成嘅話咧，相信可以有條件恢復翻全日上堂喎，咁亦都可能即係話即係。多啲人打針嘅學校同少啲人打針嘅學校，喺啲措施嘅安排上面啊，可能係翻學校嘅安排啊，教學上面都有啲唔同嘅。你點睇呢？如果到七八成係咪可以放寬，而去到呢個水平又難唔難呢？ 嗱，我覺得難就唔難嘅，就即係一路教育嘅啫。我覺得嗱，但係個問題我仍然都想講一樣嘢，就係佢是否能夠全日嗱，因為你全日翻學就涉及一個午餐嘅問題啊嘛。即係而家點解我哋半日就要避咗個午餐嘛？因為大家知道隨口罩食嘢係最高危嘅嘢嚟噶嘛。 嗯， 係啦嚇。咁你話喺學校如果有七八成，你就可以俾佢全日。咁其實喺學校咧，老實講嘅嗰個危險唔係喺學校呢個小區裏邊。因为你话佢可以全日翻学，即系话佢可以出嚟出边食饭啦。 嗯， 咁其实嗰个危险地方喺嗰度。咁你话学校可唔可以全面提供膳食咧？其实唔系间间中学做得到，大部分都做唔到，因为我哋根本冇呢个配套。你知以往中学生都系出街食饭噶嘛？ 系 啦吓。咁所以喺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其实更加要考虑嘅就系个大围社会喺个疫情系咪安全？ 嗯， 就唔系净系睇学校个小区有几多人接种咗咯。 嗯。 系，因为佢即系你学校唔系一个独立存在嘅个体嚟噶嘛， 嗯， 系啊，喺学校好安全啊，大家可以除口罩打波或者各样嘢都冇问题啊。咁但系佢你一话全日嘅时候，你要处理个中间佢喺出边嘅问题，系嘛？咁即系好多呢啲你仲要多啲谂咯，就唔系净系话。即係呢個可以係一個指標，但係我唔覺得呢個係唯一嘅指標咯。 嗯，整體你自己覺得係學生或者教職員對打針嗰個反應係即係正面多啲定負面多啲？會唔會即係而家學校都希望可以講多啲，叫人哋多啲打疫苗咧？但係有啲人又會覺得係一種施壓咁啊？點睇咧？ 嗱，我又唔會用施壓嘅呢個角度咯。我成日都話係一個教育嘅角度，就正如我一路都一向都係咁講。我話對面對呢個疫情咧，打疫苗係唯一可以做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個過程裏面呢係一個教育嘅過程，你要讓所有嘅人包括教職員包括學生，即係佢一定係要明白點解呢一樣嘢係重要。咁好啦，你可能會有其他唔同嘅擔心㗎嘛，好似大家即係點解有啲人都仍然唔打呢，係咪？咁你就應該要即係去點講，去面對佢個關心即係擔心嘅問題去解說。 好啊， 就唔係淨係話啊打打打打打，即係我成日講學校譬如做訓育。你都唔係就係罰人話，如果你做呢樣咧，你唔做呢樣咧，我就會咁罰你。我哋可以講多啲，如果你做咗咧，我哋咧個前景會係點樣啦？即係即係全個社會點樣放寬啊，各樣嘅嘢。即係我覺得俾多啲軟象，其實係更加能夠鼓勵到人咯。 好啊，同阿戴德正校長傾到呢度，多謝你。 好啊，唔該。好，拜拜。 拜拜，戴德正咧就係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學校嘅情況啦。家長頭先都講到話可以一齊咧，係如果有啲到校服務嘅話咧，或者係即係接。埋即係有車校有啲車係接去一啲嘅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家長都可以一齊同埋仔女啊、教師啊一齊去打。啊點睇咧？歡迎打你18723同我哋講下呢個安排點睇啊？頭先就講到啦，有啲嘅外展服務咧，就話會由而家啲營運接種中心嘅醫療團隊去提供嘅。咁啊，最快就28號啊，呢個月28號實施。咁啊，亦都要去到學校嗰度有啲合適嘅場地啦。講到話最少要1500呎等等啦。咁本身做開一啲疫苗接種中心嘅醫療團體喺安排上面啊，或者而家講到學校要一定人數先可以係有呢個到校外展服務啊，配套上面又有冇啲咩分別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本身係負責咧營運將軍澳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嘅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玲，早晨。 早晨， 早晨，梁國玲，可唔可以講下而家譬如喺你哋喺疫苗接種中心之外，係咪都有啲外展嘅服務係做緊嘅？喺嗰啲配套上面有啲咩特別嘅又？ 我哋咧就帮德勤咧就香港第一次做外展服务咧，就都系我哋去营运噶。 嗯， 咁就 咁好開心咧，就呢間回食支流咧係提供好充足嘅支援俾我哋，咁、所以咧我哋去幫佢哋嘅同事打針咧係冇咩覺得困難嘅。 OK， 你哋係負責打 BioNTech 噶嘛？而家喺疫苗接種中心。 係啊。 而家都話即係12至15歲嗰啲嘅青少年啦，就可以打 BioNTech 啦。去到學校啦，如果真係學校要打，你哋要幫手去到校做一啲嘅服務啊，外展嘅打針服務咁樣。成個具體流程啊，係會點嘅？係會政府籌備啊，定係你哋自己都要同學校去聯絡啊？有冇話每日可以去到幾多間做呢一啲到校外展服務嘅？ 嗱，上一次嘅經驗啦，即係以會計師樓嘅經驗計啦。咁就首先咧，呢、這個定性仍然係政府嘅服務嚟嘅，我哋係提供技術支援嘅。咁就當然咧就學校咧就會係同政府商議。咁當然我會估計政府會好樂意見到咧，學校都有同營辦嘅機構，譬如我哋又好，第二啲嘅醫療機構又好，有事先聯絡。咁呢個咧，我相信大家都係互相幫助嘅，就唔使一定要跟足一啲好誇張嘅流程嘅，咁、 okay. 我哋都一定係會去望望個地方啦。咁尤其開頭啦，我哋唔想啲學生嚟到之後失望噶嘛，或者家長都好啦、我哋好緊張每一個人嘅經歷嘅。咁就望望啲地方，覺得係大致上得。咁講真咧，如果個學校咧個比較開放嘅環境嚟嘅，因為學校注重好多 space 嗰啲空間嘅。咁我估計。同喺商界提供服務嚟講咧，學校反而會容易啲個場地嘅。 即係可能有啲操場啊、禮堂嗰啲都應該可以做到啦。 禮堂好啲，操場都好曬噶。 有啲有咩有蓋嗰啲操場啊嘛，嗰啲。 我哋當然歡迎啦。 OK， 好啊。咁啊，而家有冇話即係你哋都要去打針，即係做緊外展服務之前嘅一日要去視察，同埋有冇啲配套咧？頭先講到，因為 BioNTech 咧就最特別就係佢可能要雪藏啊嘛。咁啊，未必間間學校都有嗰啲啱用嘅專業嘅雪櫃喎。咁呢個係咪都係外展隊帶埋去定點㗎？ 首先咧就我哋喺每日一日之前去㗎啦，我哋會早啲去到，因為要睇下個場地適唔適合嘅。咁就一定係同學校，尤其校長係同埋老師係商量咗先嘅。咁就呢個一定會做，尤其最初開籌嘅時間呢，我哋一定會將呢樣嘢係好重視嘅。咁就甚至如果啲老師有啲咩擔心，我哋完全唔介意係花多啲時間溝通，因為如果邊間學校肯企出嚟做呢樣嘢呢，我哋係開心都嚟唔切嘅。我哋一定會支持嘅。咁至於話 嗰啲配套啊、雪櫃嗰啲咧，係咪？ 配套唔驚嘅，因為咧，其實我哋每次咧，講即係今日，我個公司都有提供外展服務嘅。咁其實唔複雜嘅，嗰啲大雪櫃咧，唔係學校需要提供嘅。其實去到出到到社區咧，嗰啲疫苗嘅要求咧，已經係即係只要你唔好掟親佢，唔好整到暈車浪就得嘅，唔驚嘅，冇事嘅。 即係你哋有運輸過程有一啲特定嘅嘢裝住佢穩陣就得㗎啦，喺個温度上面冇乜特別要求嘅。 有要求，但係唔複雜，我哋只要會搞掂。 係點樣咧？可唔可以簡單了解一下咧？即係唔使雪嘅，唔使去到學校話揾雪櫃雪，唔使咁樣嘅。 我哋會用我哋保温即係凍啲嘅裝備啦。即係由疫苗中心嗰度拎嗰啲疫苗出嚟之後，一路保存喺嗰啲地方。咁就其實。學校要提供俾我哋嘅支援真係冇乜嘅，就放心咯。 有冇啲咩緊急嗰啲醫療設備啊，特別要提供嘅？即係因為我都見有個休息區嘅嘛，一般嘅疫苗接種中心就係萬一有啲咩反應嘅時候，咁都有個地方處理啦。咁學校呢一個要處理啲緊急情況，有冇啲咩設備要處理咧？有。 如果你話藥物嗰啲咧，即係急救敏感藥物咧，咁嗰啲我哋會帶去嘅。咁就。要用嘅裝備我哋都會帶去，我相信而家我已經離開咗中學教育好耐啦，咁就我估好多時學校都有啲即係照顧患病同學嘅地方嘅，咁嗰啲我哋到時會睇一睇場地，同埋譬如話有冇運送嘅工具啊呢啲咁樣咧，就我哋望我哋用唔著，但係咧就我哋都會。到時試測一下先嘅。 Okay. 我相信以目前香港個成熟程度咧，學校裏邊咧，我哋要用嘅嘢，佢都應該會有噶啦。 每一隊外展隊有冇話你哋喺人手上面要派幾多人去？會唔會掹到你哋本身疫苗接種中心嗰啲人手又好緊啊？同埋我想知道派咗一隊去之後咧，而家話即係可能每間學校都成300個人要打啦。 每日可以處理到幾多間學校呢？ 咁樣嘅，就疫苗中心嘅人手同埋我哋派去外展嘅人手呢，其實我哋都會係喺我哋恆常編制以外呢去安排嘅。咁我哋好開心呢，就最主要係護士嘅人手啦，咁我哋都有好好嘅朋友呢會支援我哋嘅。 每間學校派幾多人啊？可以去到 其實呢，如果你話去到300個呢，咁就都會10個8個，呢個唔出奇嘅事嘅。咁呢個我諗係我哋以往經驗呢都應付得嚟嘅。咁就嗱，醫生就固然要去啦，咁但係就我哋都一早呢，以康健嚟講呢，都會同無論自己醫生幾話一啲朋友嘅醫生呢，係已經係打咗招呼。咁就大家聽見有呢個服務嘅機會呢，作為醫生我哋都好著約。 有冇話頭先就講到話，即每日處理到幾多間學校？係咪都係最多上晝下晝嗰一間？ 我哋一個機構係處理到一間學校嘅啫。咁就但係香港又唔係得我哋一個機構。咁如果你話一間學校一個機構喺呢個時候嘅啫。咁但係再當我哋嘅經驗多啲咧，咁我好希望做到來者不拒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梁国玲，同你倾到呢度，大概同我哋讲咗咧，如果做一啲到校外展打针嘅服务，有啲咩具体嘅安排？梁国玲就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最少9人受伤。事发在朝早7:多，一架巴士驶至大棠路同大树下西路交界的时候，同一架的士相撞。警方话意外之中冇人被困，伤者全部清醒，已经派救护车到现场增援。政府早前批准將復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種下限降至12至15歲的青少年。當局公布，有關群組青少年今朝9:00起可以上網預約接種復必泰疫苗。他們除了可以自行到疫苗接種中心打針，當局將會提供特別預約及接送服務，安排師生往返接種中心打針，以及到校外展打針服務。廣東過去一日新增9宗本土確診的新型肺炎個案，全部來自廣州。廣州亦都新增1宗境外輸入的確診病例，同埋1宗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個案。另外，廣東新增5宗境外輸入的無症狀感染個案，廣州和佛山分別有2宗，肇慶1宗。美國總統拜登在7國集團峰會舉行前夕宣布，美國將會購買5億劑輝瑞生產的新冠疫苗，捐贈給全球大約100個低收入國家。今年內會先提供2億劑，到明年上半年供應3億劑。拜登說，美國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中有最多人受到感染和死亡，甚至要在全球抗击病毒，全球经济才能够复苏。他强调美国将会无条件捐赠，不会附加任何条款，不会施压和要求回报。他扬言美国将会成为全球对抗新型肺炎的疫苗库。辉瑞行政总裁表示，7國集团国家肩负着为所有国家提供疫苗的责任，当中美国响应有关使命，对此感谢拜登和美国政府。在法国，早前掌掴总统马克龙的28岁男子被判入狱18个月，缓刑14个月，实际入狱4个月。这名男子在审讯的时候说，不满马克龙令到法国衰落，原本计划向马克龙掟鸡蛋或者纪念他，但是当日见到马克龙时，在没有预谋之下出手掌掴对方。

我哋点样为即将到嚟嘅挑战与机遇做好准备？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五十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邀请你一同参与。 有兴趣登记入场，请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021年6月11日，12至15岁青少年今早九时起可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 香港与新加坡下月初检视航空旅游气泡目标启航日期。 英国报告指港区国安法打压意见人士，特区政府反驳指抹黑。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咁而家最新嘅数字就话咧，已经打咗第一针疫苗嘅人咧有160几万啦，咁占人口嚟讲咧就系有大概20%，咁啊有70几万人咧系接种咗科兴啦，40几万人咧系接种咗伏必泰嘅。头先就讲到啦，12至15岁啦，而家呢个年龄咧门槛咧就系落低咗嘅，喺可以打呢个伏必泰疫苗嗰度。咁啊有三个途径啦，可以系做一个嘅预约啦，咁啊包括就系网上预约啦，另外学校嗰度可以提供一啲特別預約同埋接送服務啦，去一啲嘅疫苗接種中心啦。另外第三個方法就係到校嘅外展接種，有三個途徑嘅。咁就話咧，因為你打疫苗都有兩劑啊嘛，咁就話你呢兩劑疫苗咧可以係用唔同嘅途徑去接種嘅。咁另外咧，而家話嗰個年齡門檻下降咗啦，最細就12歲可以打啦。咁即係話佢哋係未成年，12至17歲嘅人士咧喺打呢個疫苗嘅時候咧，都要出示呢個家長嘅同意書先得嘅。有啲咁嘅最新安排，繼續歡迎大家，無論你係家長又好，學生又好，或者學校又好，點睇今次呢個最新安排呢？有唔同嘅途徑方便大家去打疫苗，對於打疫苗嘅誘因嚟講，會唔會都方便咗或者高咗呢？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吳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係，你好，請講。 係咁嘅，其實我好支持打疫苗嘅，因為我哋屋企咧即係上上下都打曬啦，一來保護自己，又可以保護屋企人啦。咁而家就去到12歲啊，咁我孫仔啱升中一嘅，咁佢爭個零月先啊夠12歲，咁我想知道個門檻打唔打得咧咁樣嘅，係啦，即係我都好想個孫仔可以翻學面授課程啦，唔好話屋企用個電腦咁嚟上又辛苦啦佢自己咁樣。咁另外咧我有少少想表達翻一啲意見嘅，我成日聽到嗰啲嘉賓上嚟講話政府解釋多啲啦，解釋多啲啦，咁打疫苗嘅嘢，其實我每日聽心機，政府成日都有公布，都有解釋打疫苗嘅嗰啲資訊嘅，但係我覺得反而咧，點解少一啲咩資訊咧？如果染咗呢個呢個病症醫好咗之後，個後遺症係點呢？我反而覺得呢啲資訊係少嘅，咁我反而覺得呢啲資訊多啲俾大家市民知道，衡量一下我打對我好啊，一唔打對我好啊，同埋有咗呢個病之後個後遺症係咪對我更加即係影響呢？我覺得政府反而呢啲資訊要發放多啲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佢就兩個點啦。第一個點就係佢自己孫仔嘅情況啦，同十二歲個距離爭個幾月嘅，有冇得打啦？可唔可以有啲酌情權啦？咁另外就係講到即係如果感染咗新冠病毒嗰個後遺症，啲人可能都會多一個嘅考慮，而知多啲呢啲資訊嘅話，咁另外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啊，刘宇龙教授。头先嗰位听众吴女士讲嗰个情况咧，佢就话个孙仔就争少少，争个几月先至12岁。呢、這个其实而家政府安排啦，或者科学上咧，都系咪可以即系俾佢哋打埋针，定系唔得嘅咧？呢、這个 嗱，咁啊，从两方面睇咧，从政策上，如果系12岁，当然一定要到12岁先至可以打，否则咧就会乱。呢个第一点。但是呢我哋香港大學嗰個研究呢其實由11歲去到16、17歲就打科興或者係呢、這個伏必泰。咁呢、這個伏必泰呢我哋招募嗰70几个已經打咗第一針嘅呢都有幾位係11歲鬆啲嘅。咁我自己個人意見當然唔係嗰個政策上嘅考慮呢係可以打嘅。咁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呢因為科興嗰個數據呢由3歲到17歲都有㗎啦。 是第一和第二期的那個數據。咁其實在香港的專家委員等等都有睇過啦。咁亦因為科興亦辦了很多呢啲網上的論壇，咁好多人都睇過。咁基本上三歲到十七歲嗰個年齡層咧，佢哋產生個抗體嘅濃度咧，比嗰啲成年人更高，尤其是係小學生嗰堆，比中學生更高，中學生又比成年人又高。咁所以用一個叫做免疫橋接啊 ，immunobridging。咁其實咧，應該推論佢哋嗰個有效性應該唔會差得過成年人，應該仲好過大人添。咁個安全性，咁亦當然你話啦，五百個咁數目係唔多，咁但係我相信。因為已經在成年人已經打了應該過億的了，咁所以佢個安全性都係有一定的保證。咁我哋香港嘅學校科興咧就都要招募一百幾個，咁暫時到今日就招募了大概48個。咁打完第一針嗰啲都係即係我哋已經預期嘅一般嘅反應。 咁 而吳女士嗰第二點咧，我都有聽到，咁其實就一個好精明嘅。女士啦，咁其實都係咁嘅。咁早前關醫生喺即係喺瑪嘉烈嗰度都有公布過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係即係兒童青少年大概染疫嘅唔夠1000個，但係裏邊咧都有一個係好嚴重嘅溶血症。咁我都有參與呢、這個細路仔嘅診治嘅。咁佢到今日為止仍然有用比較高劑量嘅免疫製劑，包括類固醇啦，包括呢、這個生物製劑咁，咁另外一個咧，當然唔係華裔啦嚇，咁係西方嘅，咁但係佢就有一個多系統嘅發炎症，咁所以如果你用兩個或者另外一個咧，就冇咁嚴重，但係一個併發症嚟，嗰啲腳趾變瘀變黑咁樣樣，咁變咗你都唔夠1000個，都有3個，雖然聽落去話咁罕有嘅，咁就變咗你惹到呢一個新冠病毒，雖然細路仔話通常冇得人咁緊要啦，當然呢個大家都明嘅，但係都會有一啲併發症。咁佢發生率，如果將呢兩三個加埋，咁咪大概1000個有2-3個咯。咁所以女士都啱嘅。咁其實啲專家啊、委員啊、醫生啦、啊，其實都要即係講翻俾市民聽。如果你染疫咗之後發生嘅問題，嗱、 okay. 仲未講嗰個肺部嘅功能啦嚇。咁、我都有提過，咁其實好多新冠即係復原嘅病人，佢嗰個肺功能受損，以前跑1000米都冇問題，而家跑50米都可能。 O、okay, K，氣喘等等係啦。 因為頭先我想問翻你頭先講話科興嗰度啦，即係有啲即係數據就話3至17歲都適合打。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反而越細嗰啲。 第一期同第二期係啊。 O、okay, K， 但呢一個而家就講話係咪頭先你講個叫做免疫橋接？免疫橋接研究引證數據呢一樣嘢係咪取代到而家成日講話第三期嘅臨床數據 啊？ 取代到㗎呢個係 絕對係 啊，因為你自己諗下，到第二代、第三代嘅疫苗嗰陣時，佢基本上佢所需要嘅數據，其實呢樣嘢唔係新㗎啦，喺好多以前嗰啲疫苗都係進行過，尤其是香港人可能都聽過嘅肺炎鏈球菌，而家個第13價、或者之前嘅11價、10價，其實都係承接著喺第7價。得到個數據，然後再用個免疫橋接，那個諗法係點樣呢？就是你當然要打，譬如1000、2000，咁然後咧就睇到佢血裏邊嗰個產生個抗體嘅濃度咧，唔低於之前嗰個疫苗，咁然後咧再將呢一個推斷佢嗰個有效性，但安全性都會做嘅，當然係啦，咁亦會做1、2期嘅雙盲咁樣 因為我見有另一位專家孔凡麗教授咧，就喺報章嗰度啦，都有。 我同佢好熟嘅。 係啊，佢就正正有個唔同嘅睇法喎。佢就 呢個咪好咯，因為呢個一個咁樣嘅社會，當然有唔可能有一致嘅意見㗎嘛。 唔係我知， 係經過嗰個程序就得㗎啦。 係。佢個點咧就係咁講嘅，佢就話即係始終新冠疫苗都係新研發啦，亦都唔知道譬如科興對兒童嘅保護係咪就係大過副作用嘅，咁所以佢就話都係用翻第三期數據做決定咧就穩陣啲，咁亦都但係就覺得呢啲數據就未必喺期刊度發表嘅，即係都係話跟翻第三期個臨床數據穩陣啲。 我呢個肯定會尊重佢嘅意見啦，咁但係喺非一般嘅情況，而家係非一般嘅情況，而家一個疫症大流行嘅年代，大家都知道啲細路仔如果佢打唔到疫苗，去唔到呢個免疫屏障70-80%，佢基本冇可能復課。咁你相對嗰、那個所謂風險係咩咧？佢翻唔到學，佢學習嘅機會減少，尤其是基層嗰啲，佢哋即係冇辦法去補救喺學校得到個資訊。如果係中產或者係 中上階層，當然有好多其他辦法。咁另外一樣咧，我係兒科醫生，我日日都睇症嘅。咁啲細路仔咧真係肥咗五公斤到十公斤。咁 因為少咗肉嚟啊嘛，佢哋 係啊，因為你喺屋企屈住啊。咁仲未講，因為呢個疫症佢哋冇得翻學啦。因為呢個疫症佢哋亦好擔心去呢個醫院，咁所以佢好多病咧都係延誤咗去診治。咁我都講過噶啦，有啲。即系肺结核嘅扩散到我都未见过，三年都未见过，去脑啦，去骨啦，去心啦，乜都有。 系 嗱，仲未讲其他啲，即系譬如一啲叫做肌肉病嘅。因为佢冇翻，我咪冇人即系，哇！睇到佢真好似行路唔系几好，因为佢屈居系一个夹，即系嗰啲叫简，嗰啲叫做蜗居又好，夹即系板间房又好，根本活动嘅空间好细。咁你活动空间细，咁你个活动大肌肉能力降低得好交关，你先会。留意到又有一个又是这样延了大概三到四个月才诊治，几乎的命都没了，又是用了很多时间才诊治。所以我们看个风险呢，不是直接的风险，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就是你不打回不到学那个风险，那个风险是远远高这个风险，因为它这个科兴是一个灭活疫苗来的。流行性感冒那个疫苗就是灭活疫苗，这个平台已经用了很多年，咁喺細路仔喺即甚至乎幼稚園生，同埋喺小學生，過去嗰幾年咧，政府即衛生署啦，都有一個到校嘅服務。咁之前個接種率咧好低嘅，得一兩成，但係過去嗰三年，因為有到校嘅服務，嗰、那個小學生嘅覆蓋率咧就由十幾個 percent， 而家跳升到去接近70%。所以我就好深信呢個到校嗰個服務咧，其實喺幼稚園同埋小學生咧。其实真系推行得到， okay。 但系其实嗰个关键点喺边度咧？就是、市民嘅信任，同埋专家要大家都要，大家要尊重对方嘅意见，完全冇问题。咁所以我唔系话要批科兴，而系我话科兴可以去申请，申请完之后都要逢教授同埋好多专家一齐讨论，然后再投票先至决定到嘅。我而家系坚持系呢一点，唔系话坚持要而家即刻去 明 去批准，绝对唔系咁。 你早前都讲到话，即系十二岁以下嘅儿童都可以打咁但系就话科兴即系就话五岁以下嗰啲就未必需要接种。呢、這个系咪就头先基于你话科兴都已经有一定嘅呢啲嘅数据睇到，所以就咁嘅说法。 由三岁到十岁。其实五岁嗰啲唔需要， 系咯个理据系咩？ 我觉得打完中学生先，跟住打小学生。 嗯， 因为嗰个幼稚园生咧，到我哋去到700成嗰个免疫屏障之后咧，我哋可以讨论打定唔打。我话可能唔使打，因为而家个理论其实都几复杂嘅，就是、其实到最后呢个新冠疫情会变翻做而家我哋已经有嘅旧冠啦。旧冠系咩？即、就、系、是、以前嘅冠状病毒。咁、就包括有叫做香港大学1号。同埋 OC43 號，咁呢啲咧就之前都可能喺其他啲生物界嗰度跳入人類，咁又經過一種好似而家嗰個經驗又係、可能五年啦、十年大流行咗之後，咁因為嗰陣時係100年前冇疫苗噶嘛，咁由呢個自然免即係、就是、感染而達到呢個免疫屏障，當然會死好多人啦，當然啦，咁、 okay， 所以個疫苗咧其實就代替咗呢個自然感染，盡快達到個免疫屏障，而嗰個理論咧。就是第一次感染全部都是五岁以前，那那些就是轻强的病，但是它的保护能力不是 100%， 因为就是自然感染了都不是 100%。那跟着呢由五岁到100岁呢就不停在反复感染，但是就没什么病的。那那个反复感染的自然感染呢就是一种所谓加强剂啦。 OK， 那这个就是最佳的状态，现在很多国家呢都是希望达到这个这样的状况，所以疫苗不需要100%切断嗰个感染，最紧要达到70-80%咧， okay。 我哋就希望个疫苗唔好咁有效嘅，系容许呢个自然嘅感染嘅。 咁听到都教授都之前都讲嘛，有个调查去做啦，亦都话希望可以做完之后加强多啲解说嘅工作，希望多啲青少年咧系打疫苗嘅咁。咁但我见到另一方面咧，有啲学者，譬如包括有中文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总监欧杰成咧就话啊，其实青少年本身嗰个感染风险都低嘅，接种疫苗嗰个效益即系咁样推论落去。就相对较低啦，系咪真系值得要降低个年龄门槛，系达到群体免疫咧？系咪又需要即系俾一啲青少年嘅压力去打针咧？咁佢就有个咁嘅睇法嘅，即系同你睇法又好似话要说服或者即系加强多啲游说青少年打针有啲唔同喎。呢个点睇咧？呢个 又唔系咁和而不同，有好多样嘢嘅。因为欧医生我都识咗佢好耐，我好尊重佢嘅，即系等于同 很快的，一樣我都是好朋友好同事，這是第一點。嗱，咁嗰個歐醫生嗰個考慮係由個人去咁樣考慮，咁其實有啲似即係孔教授嗰種。我而家咧就係用群體，用一個整體，個整體就學校啦，一個社區啦，達到某一種目的。咁、那個目的咧，有啲都會去翻個人嘅層面。頭先都講咗啦，因為你細路仔翻唔到學，佢影響佢個學業嘅進度啦，同埋個社交能力。我啱啱呢個星期先至有一個十幾歲嘅少女，因為內向，因為年紀都冇真係同人交往過，真係有呢一個社交恐懼症。嗱，咁肥胖嗰啲講咗啦，咁延誤呢個診治又講咗啦，咁呢啲點解咧？就係、是、一個大疫症仲喺度啊嘛，我哋翻唔到學啊嘛，做唔到細路仔應該做嘅嘢，佢嗰個社交能力點樣去發展，都係需要喺在校面對面嗰種。活動先至有，仲未講其他啲音樂啊。 但歐醫生，但歐醫生嘅講法就係話，即係應該可能俾翻個青少年多啲佢自己決定啦，佢嘅意願係點啦。 我當然呢，我絕對贊成。所以點解而家我哋有一個 online survey 係滾動式嘅，每個人都可以去個網站度睇。我哋好尊重佢哋嘅意見，我哋已經搜集咗我哋希望有60間中學會參與，而家已經有27間參與，係滾動式，啱啱呢個星期先開始。我哋會明白佢擔心啲咩嘢。佢想打完之後得到啲咩嘢？嗰啲完全都係我哋會直接同佢溝通。我哋已經係會做一啲叫做 clips 啦、短片啦，甚至乎去到校同佢解說，絕對冇一定話要佢哋打我，由頭到尾由開始有疫苗，我都話絕對要尊重個自由選擇權。你打定唔打係你最後嘅決定。你打邊一隻都係你最後決定。但係我而家要講嘅咧，就是、要俾人有一個選擇權，呢、這個先至係最緊要。而呢個選擇權咧，就要基於一個全面準確嘅信息。全面準確嘅信息咧，唔係喺個人嘅層面，應該引申到去群體，即係包括佢自己學校啦，包括因為學校開唔到學，引起對佢自己嗰、那個嗰、那個風險啦。因為佢一個學生，佢睇到嘅嗰個點係佢周邊嘅嘢。咁如果歐醫生又好，我又好，孔凡嘅教授好，因為我哋係一行啦，我哋係學者啦，我哋好關心整個大局係點，就要將呢個大局講翻俾嗰啲青少年知咯。 而家你嗰個滾動調查有冇一啲初步嘅 有 睇到，即係啲學生顧慮啲咩係點樣？ 有，我早兩日喺個發佈會都講咗，我亦用好多啲圖表講咗，我已經發曬去好多啲學校。嗰度佢哋都見到，咁誒，琴日為止有27間學校已經參與，咁當然唔會間間都開始有學生咧，大概有800接近900或者1000啦，今日已經即係填咗嗰個 survey， 咁其實咧大概而家有30.5%係想打或者肯打嘅，咁如果要達到免疫屏障咧，第一點我哋要翻一倍，呢個第一點，但係佢哋打嘅原因咧係要保護自己，咁所以咧頭先吳女士絕對正確，我哋一定要解説多啲。如果你感染咗之後，你有啲咩併發症，有咩可能因為頭先都講到啦，大概唔夠1000個兒童青少年都有一個咁嚴重嘅併發症，仲有一個雖然唔係懷疑，都係有咁嘅發炎，仲有一個叫做 Covid Two， 即係呢個新冠腳趾，咁就黑掹掹嘅，咁有陣時真係會有好多即係殘缺啦，我哋叫做嚇，咁仲未包括嗰、那個。可能產生嘅抑鬱啦，因為你混咗醫院度嘛，因為我都見過好多青少年惹完之後，佢又真係慘啊！嗰20日冇得人探，出到嚟我成晚都謝曬，仲未夾包括呢個精神嘅創傷啊，後邊嗰個抑鬱，有啲冇 covid 翻唔到學，變咗有呢個社交恐懼症， okay. 一攞一攞咁嗰啲一定要嘅，咁就講俾你聽嗱，要保護，其實你保護啲咩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啦，即係身體嘅。傷害啦，精神嘅傷害啦，同埋你社交能力嘅傷害。咁第二個，佢哋覺得想咧就保護佢自己屋企人，呢、這個真係好感動。佢哋好多嘅100%想保護自己屋企人，譬如佢屋企有公公啊、奶奶啊或者爺爺啊，佢哋真係想保護佢哋，我真係好感動。咁呢樣咁啊，更加要解説，原來老人家如果你個公公爺爺惹到咧，你個死亡率係三成㗎。咁我哋知道喺香港個傳染好多時候就喺屋企裏邊發生咁呢樣。咁第三樣咧，佢就想復常，即系翻學，因為頭先都講咗啦，咁多翻唔到學嗰、那個後遺症真係好多人驚。咁當然有啲調皮啲嘅男學生都同我講過，哎呀，我哋好掛住年尾嗰個聖誕舞會，聯校聖誕舞，咁你讀邊一間？哦，原來係男校嚟嘅。咁對一個青少嚟講，同女生去交往係好緊要噶啦。咁、 okay. 有啲就運動健將，咁嗰啲就係佢哋想打嘅原因。 O、okay. K， 好教授，我 想打嘅咧就係佢嘅安全啦。咁所以咧，我一定要解説佢個安全性喺邊度。咁 呢、這個當然一定要解説好清楚啦。 嗯，教授，我想最後好快問一下，即係其實而家青少年打疫苗有冇啲乜嘢特別要注意咧？同成年人嗰個注意有咩分別？ 嗱、特別多謝你問誒答問呢、這個蕭生，我知道時間有限、因為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喺伏必泰嗰度咧，我而家嗰個研究咧都會有個單章講翻俾嗰啲青少年，尤其是男生，至到尤其是打完第二針之後咧。會有一個好罕見，但係咧就好輕微，唔需要太擔心嘅併發症，可能係同呢個疫苗有關。而家仲喺度研究緊，即係個心肌炎。咁報紙都有報導過㗎啦。咁第一個發現咧就是、以色列，跟住係美國。咁大概咧就五六千個有一個。咁通常係第二針，第二針之後幾時發生咧？就係、是、四日之內。咁所以嗰四日之內咧，第一希望學生如果即係有心口痛啊，或者翳悶，一定要揾醫生啦。但可預防嘅就係嗰啲學校老師或者校長咧，就要俾一個酌情權。你打完第一針或者尤其是打完第二針咧，俾佢放假兩三日去唞。同埋學校咧打完針嗰啲學生咧，千祈唔好跟住嗰個星期咧有啲咩陸運會啊，千祈唔好多啲休息，飲多啲水，飲多啲水休息。如果有頭先我講嗰三個症狀，譬如心口痛或者唞氣快，或者即係哇點解？心跳得咁快，咁就要揾醫生啦。咁、 okay, 呢三樣嘢我都會喺我而家香港大學個研究嗰度咧，有張單張俾翻嗰啲學生同埋家長知。咁、所以我都講咗俾三個局長聽，我今朝知道佢哋已經會即推動呢、這、一個學校到校啊，或者去我哋接種中心打，一定要將呢個信息咧好清晰俾翻啲學生同家長知道。咁呢一樣嘢咧係好罕見，係好輕微，係會自動復原。但係咧，點樣去預防佢咧？就打完第二針，多啲休息， 好 多啲水，唔好做劇烈嘅運動。 好啊，唔該曬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劉宇龍咧就係、是、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 咁接種當日要帶同家長嘅同意書。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話：政府會為學校提供特別預約同接送服務，安排學生前往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預計最快喺本月二十一號可以實施。如果學校達到一定數量的教職員、學生和家長希望接種，校方亦都能夠提供合適場地和清潔安排，就會由現時營運接種中心的醫療集團為學校提供外展接種服務。成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疫情下學校反覆停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引述專家說，如果學校接種率達到七至八成，相信有條件恢復全日授課。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呼籲學校和家長將青少年的意願放在第一位，政府亦都不應該剝奪沒有接種者的學習權利。香港兒科醫學院院長謝詠儀透露，據他理解，醫管局部分兒科敏感科醫生正計劃設立門診，為12至17歲的青少年提供疫苗安全評估服務，有關計劃尚待醫管局批准，醫管局至截稿之前都未有回覆查詢。是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和新加坡商定的港星旅遊氣泡因為疫情反覆而兩度爆破，港府原定在下個星期日即是13號或之前公布啟航安排，但是昨日當局就公布鑑於新加坡疫情的最新發展，決定延至7月初再檢視目標啟航日期，意思亦都即是旅遊氣泡啟動的時間仍然無期。《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通過中國第一部反外國制裁法，反制措施包括查封外國組織和個人在中國的財產、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等，還明文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協助外國制裁中國的公民或者組織。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在會上表示，將會適時運用法律開展強有力的反制裁鬥爭。是《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中央主導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被外界質疑為背普選的承諾。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發聲明，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改變本港的選舉制度，以及立法會上月底通過改制的條例草案，都是屬於再次違反一國兩制的原則，並且表明將會加強應對和考慮派高級官員來港視察。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就敦促歐方停止插手香港事務，港府發言人亦都係發聲明反駁，抨擊歐盟以人權、民主同埋自治為藉口，就係香港問題製造事端，打擊中國。信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 欧洲国家杯12号凌晨开锣，非法赌博网站投注爆升，有非法赌博集团睇准疫情下市民唔外出，公然走入公共屋邨上楼派传单给客。有关注赌博团体就促请警方加强打击行动，遏止赌风。有居民就希望大厦保安多加巡逻，防止陌生人上楼。是《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12至15岁少年今日起可以预约新冠疫苗，最快下个星期一接种。港府应该在日内公布相关的岁数组别、心肌炎背景发病率，尽快释除潜在风险疑虑，亦都急需厘清安排学生打针、校方、家长权责谁属。还需要及早联络安排医护亲身讲解、专车接送、外展接种等等的措施，才能够事半功倍。经济日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说，高 GBA 即是湾区经贸通一站式平台正式启动，同时港府在深圳设立的第一个香港贸发局大湾区服务中心亦都正式揭牌，标志着香港在融入湾区发展、推动湾区建设上又迈出了一步。时评说，港府应该继续积极争取搭建更多促进湾区互联互通的平台，港商、港企和港人亦都应该用好这些湾区合作平台，为个人、企业和香港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商报时评。 文汇报社评就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用法律手段对等反制或者回击美欧等霸权干涉，强力震慑外国长臂管辖、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社评说，中国从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但是中国不挑事亦都不怕事，绝不会任由外国强权横行无忌。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本地同志组织明年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同乐运动会，获得多个政府部门支持，但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斥责10亿元的经济收益是污糟钱。经民联的梁美芬就指是推广同志运动，政府应该撤回支持运动会的支持。社论认为是带动歧视，制造社会仇恨，未有尊重和包容同志平权，令人失望。成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车多，后少少近住扫管辉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六合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大埔公路近六合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仲系挤塞啊！咁沙狮隧出九龙有两段龙尾，一边咧就喺沙沥公路近住愉翠苑，另外一边就喺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北假山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普通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福民路一带都是车多缓慢。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慢车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我的金句是见好就收。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吃了三十几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三四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2021年6月11日，12至15岁青少年今早9时起可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 香港与新加坡下月初检视航空旅游气泡目标启航日期。 英国报告指港区国安法打压意见人士，特区政府反驳指抹黑。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12至15岁嘅青少年都可以接种伏必泰啦，咁而家就话有三个嘅途径啊，除咗话自己上网预约啦，上去疫苗专题网站，学校方面有两个嘅途径都可以帮到嘅，包括到校外展嘅接种啦，同埋系一个集合埋啲家长啊、教师同埋学生咧，系有一个嘅接送服务啊，接送佢哋去附近嘅疫苗接种中心嗰度打。咁啊，而家多咗呢一批12至15岁嘅青少年啦，咁啊见到就。话咧有成24万嘅人合资格啦，咁即系合资格嘅接种人口咧，而家就去到680几万嘅啦。咁啊，大家都谂一样嘢，多咗一批12至15岁嘅青少年可以合资格打针，疫苗接种中心嗰个营运，而家成日都话最迟8月底要打第一针噶嘛，会唔会延长啲咧？咁寻日都有啲记者问到嘅，见到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就都系回应嘅时候都话啦，系呼吁呢批人士咧都系把握未来3个月咧系尽快接种嘅，咁相信系有。足够的时间，又话咧系可以弹性咁用唔同嘅途径咧系打两针等等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无论你系家长又好，学生又好，或者学校角度嚟讲啦，喺安排呢一啲嘅唔同嘅途径接家长啊、学生啊、老师啊去中心啊，或者到校接种咧，又有啲乜嘢嘅安排，或者有啲咩睇法咧？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讲下。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早晨。 啊，早晨。是我对于政府的即是他放宽到12岁至到15岁都可以打针呢、有少意见的。 好。 咁你小学你有啲学生比较大年纪啲都可能小五已经是12岁。咁即是话牵涉到小学同中学啦，大概全香港都有一定有过千间小学。咁其实过千间小学同埋中学啦，咁其实呢而家嚟暑假呢是个零月时间，咁如果政府话啊，你有70%群体免疫咧，学校度我就放宽你一啲啦，放宽你一啲，譬如做运动嘅时候咧，可以即系打咗针啊，呢个除口罩啦，可以。但系咧得个零月咧，我觉得个诱因就唔强咯。即系如果系因为政府都仲有啲针药未啲针未订噶嘛，咁佢我其实觉得政府如果去到九月初开学嘅时候咧。去推行呢、這個措施咧，就會即係個誘因會強啲，因為九月之後開學咧，就會連續有好多個月要上課。咁如果啲師生係配合嘅時候咧，即係得到嗰、那個受惠咧，會更加大咯。 嗯，但係而家開始一路去到九月都可以打，會仲好啲，因為有啲人可能真係想早啲打嘅喎。而家又知道合資格啦，個年齡上面有。 始終覺得就嚟放暑假咯，嗰度都會、即係有一個即係好似有嗰個空位，有個 gap 出咗嚟。咁同埋，我覺得即係順帶提一提，如果政府係希望搞一谷針咧，佢有冇考慮到有啲類別咧？嗱，例如係解放軍啦，解放軍嗰陣時候我哋社會事件，佢都出嚟為我哋即係執拾啦，係咪？即係路嗰、那個路有障礙咧，佢都幫我哋清理。咁我覺得解放軍都係可以考慮一個類別咯。咁同埋有啲外籍嘅人士嚟香港打工嘅， 咁會唔會香港政府都考慮埋嗰啲咧？即係唔係外佣嗰啲，撇除外佣嗰啲，佢係嚟香港短時間去打工嘅。咁、我睇下政府會唔會都考慮一下咯。啊， 係、okay. 埋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啲學生而家六月份咧，好多都係考試，考試嘅期間嚟噶。咁、如果佢哋打咗疫苗，即係有啲輕微嘅副作用，可能都要頭暈頭痛啊，但係可能都要休息短時間。咁、又會唔會又影響咗佢哋即系校内嗰个考试成绩咧，系啦， 好啊， 所讲系 唔得，唔该晒黄先生。佢讲到几样嘢啦，包括就系头先讲到考试啦。如果呢段时间考试会唔会打针都影响佢哋嘅成绩咧？会有啲副作用等等咧。咁另外头先佢都讲到就话有关于学校如果接种率有七成八成呢样嘢，咁啊呢个咧就见到寻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都引述个专家讲嘅，就话如果学校接种率咧系去到七成至八成咧，相信都有条件系恢复全日上堂。不过都要视乎其他嘢嘅，譬如成个社会嘅疫情发展啊，学校准备成点啊，专家意见等等啊咁。但佢就话咧多人接种或者少人接种之下的这些学校呢，在措施上面都会有一些分别的。这个就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天的讲法的。另外呢，就想跟大家讲另一个议题，关于之前都很多人关注的在深水埗主教山的配水库。昨天就正式是确认了它是一级历史建筑。它之前呢就已经在古諮會那里通过，不过昨天就正式确认。其实除了讲深水埗主教山的配水库之外呢，见到古諮會昨天都通过了另外三个在中半山的战前配水库都是列做一级历史建筑的，分别就是在山顶食水配水库、歌富山食水配水库和半山的雅宾利食水配水库。之后都会咨询公众一个月的了，再确认那个的评级的。这个都令大家去讨论到过去一段时间都完成了不少一些历史建筑的评级，会不会在这个名单上面都走漏了一些有些有价值的建筑都未必获得评级，怎样再避免这些情况呢？都是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有活现香港共同创办人陈志远，早晨。 是，早晨。 早晨，陈志远，讲下先讲了那三个配水库列了做，现在就说古諮會通过了做一个一级历史建筑先，算不算是符合即你们的期望呢？这个都 都是的，因为呢如果我们讲紧主教山即是比较早一点即上个会评的，他即评了一级，如果你讲紧这三个刚刚再放上去议程嘅地下配水庫咧，其實佢嗰個歷史比主教山仲早啲嘅。咁同埋就即係佢裡面，如果你睇翻一啲相啦，即係望翻嗰啲相，其實佢都個結構非常之完整啦。咁同埋都各有特色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講緊油麻地同埋深水埗主教山都係一級嘅時候咧、其實你即係嗰三個喺香港島嘅嘅嗰個嘅配水庫啦，其實佢都當然。值得一級嘅評級嘅。 深水埗主教山嗰个好多人喺网上面都睇啲相啦，就有嗰啲柱啊，真係好有嗰、那个历史建筑个特色嘅。呢三个半山嘅中半山嘅配水库嗰、那个建筑特色又有冇唔同嘅呢？定係三个本身都系可能唔同时期嘅，所以嗰个建筑嘅特色都有啲唔同啊，材料又有冇唔同呢？ 佢個材料會比較簡單啲，因為佢講緊比較早，因為即係主教山例如我哋嗰個文物鑑別報其實有提過嘅，即係佢係一個比較厚，即係算做係個建築嘅時期，佢開始有花崗石、有磚，但係又有開始有水泥嘅出現，咁所以咧就佢嗰個就真係混合曬唔同嘅建築材料嘅。咁但係佢講緊即係香港島嗰幾個就係佢再早少少，咁所以變咗佢個建築嗰個嘅材料上面其實就比較簡單啲嘅。咁但係其實佢都唔會減低佢個建築嘅難度啦，同埋佢個重要性。因為其實佢講緊如果我哋用主教山，即係佢係一個所謂開啟咗一個重力自來水嘅嗰個嘅系統啦，啲供水系統作為佢歷史價值。其實佢講香港島嗰幾個咧，其實佢講緊另外一個章節嘅，就係講緊我哋香港島開始發展嘅時候，人口開始慢慢多，而佢真係要面對咗一個供水嘅問題，一個衛生嘅問題，城市發展嘅問題，而所以佢衍生出呢一個咁嘅設施。咁所以其實我哋講緊個呢啲配水庫啦，咁佢當然個建築上面。 即係會即係嗰個有啲簡單啲，有啲會有啲複雜啲。但係其實佢整體嚟講更重要係講緊個水利設施陪連同住香港城市發展呢一個嘅歷史價值。咁而我諗即係好多時候，例如佢嗰、那個即係佢考慮呢個評級，當然係一個比較整全嘅考慮。而我諗好多時候啲委員啊或者專家其實係更着重會係呢一點咯。 嗯，即係佢個歷史價值係可能高過個建築嘅價值，係咪咁樣講可以？ 好難咁樣講話，即係好難咁樣話高同低啦。咁但係係啦，即係整體嚟講，但係你講緊佢嗰個嘅建築嘅價值，其實佢喺嗰陣時反映緊嗰陣時嘅一個幾所謂尖端嘅水利工程嗰、那個嘅建築嘅能力啦，係啦。咁另外歷史上面亦都係一個幾重要同埋無可取代，即係幾代一無二喺嗰一個時空裏面講緊香港水利嘅工程。即係所以我哋成日講話評級嗰個其實唔係話稱緊唔係話稱緊呢個高呢個低，而係整體嚟講其實佢嗰樣嘢我哋覺得佢能夠講係咪講緊香港一個嘅建築同埋成個城市發展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而係真係幾自己去睇呢一個嘅 case 嘅。 OK， 嗱，今次就三個配水庫啦，就係列咗做一級啦，亦都係古諮會嗰度係通過咗啦。其實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雅賓利食水抽水站啊，另一個嚟嘅。咁就話係三級歷史建築，咁但係啲委員就覺得可以評高啲，咁再叫即係古蹟辦嗰邊再審視一下啦。咁其實喺級別上面有今次有呢個決定，你自己覺得合唔合理啊？定係你覺得根本四個呢啲建築都可以更上一層樓，去到古蹟咧又 嗱，我嘅睇法，因為佢係政府擁有嘅，所以咧其實即係講緊同私人建築幾唔同嘅，即係私人嘅建築就係你有一個所謂重建，或者個業主會可能因為個商業嘅利益佢就拆咗佢，係啦。咁但係其實呢個系列嘅建築其實係政府擁有啦，咁而其實佢政府都開到個風聲咧，就話即係其實佢都知道公眾好關注，同埋會去保育嘅，即係所以咧往往喺依方面咧就嗰、那個所謂你希望用一個最高嘅評級去阻止佢拆嘅一個嘅方針上面咧，其實就貨依幾個配水庫，其實就冇一個依個壓力嘅， 即係冇急切性要法定古蹟咁唔使住。 係係啦，咁你講緊嗰個 雅賓利食水抽水站嗰、那個係嘛？ 係啦，嗰抽係啦，抽水站嗰個咧就其實即係嗰個你問我都覺得值得一個高啲嘅評級嚟嘅。咁一嚟個年份都真係都有翻咁上下，二嚟其實佢我哋成日都講，如果你用各自去睇個建築嘅時候，其實會係幾令到一啲可能佢本身一棟嘅建築，例如佢可能冇乜特別嘅，係啦。咁但係佢其實佢唔應該去個別你抽出嚟去升高勾去睇嘅，因為佢係其實講緊，其實佢係講緊嗰個抽水站啦，即係嗰個抽水站，其實佢係講緊成套嘅系統噶嘛，係啦。咁所以例如我哋成日都講話，例如你成個嘅抽水系統，你可能一條橋一嚿石，佢本身嘅歷史價值可能未必特別高，但當你放埋一齊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講呢個就係一個組合啦，呢、這個係講緊成個基建嘅組合。咁所以如果你講緊就住嗰個抽水站，你即係可能嗰、那個，你就咁睇佢，即係自己 stand alone，其實佢可能個建築相對嚟講低啲嘅，咁所以嚟而家停緊三級，但係其實佢放落去成個大嘅供水系統嗰、那個就重要，因為嗰個係一個供水嘅部分咯。咁所以可能其實應該要咁樣睇而去調高相關嘅評級嘅， 明白，即係整體去睇。但我覺得咧，譬如而家呢幾個評級出咗之後咧，對於呢啲歷史建築咧，你覺得喺個保育上或者同市民個互動上啊，係咪都有啲咩建議咧？因為有啲好似仲用緊嘅，又好難俾啲市民入去參觀嘅嘛，話 係啦。我諗嗰個大致嘅方向我哋都似，即係一啲仲用緊嘅，或者即係真係即係物幣嘅，其實你用一種所謂虛擬嘅 嘅方式啦，即係一種 virtual tour 嘅方式，令到例如市民佢就算去唔到，但係佢都可以真係接觸到，知道例如裡面係啲乜嘢嘢嘅。咁可能你都要揾翻一啲水務專家去講翻啲解釋啦。但係就住主教山咧，其實佢因為即係因為小心讀咗窿啦嘛，咁所以其實即係。即係陰差陽錯之下啦，咁咧其實就有一個嘅通道，你可以入到去嘅。咁所以其實喺咁嘅基礎上面咧，其實你去做某種可能起一啲嘅通道啊，或者係一啲嘅一啲嘅方法啦，其實都真係可以有限度地俾市民親身可以入去感受一下。咁當然你要睇下嗰個嗰個嘅建築物會唔會有啲危險啦，因為你之前嚟雨季，你會唔會積水等等。咁但係其實嗰啲技術上面嘅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到嘅。咁而我哋都希望啦，或者啲期望係公眾可以有某程度上面真係親身入去感受嘅。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啦，而家呢個配水庫就即係有啲人話漏網之魚啦，即係平漏咗啦。以往喺名單我都冇評到呢一類嘅建築嘅，咁點樣改善咧？呢、這個又 我諗幾樣嘢啦。第一就因為呢個就係一個政府部門去即係。嘅工程裏面所牽引嘅問題，咁我諗即係首先就政府部門裏面對於啲工程部門，佢對於有一啲歷史建築或者有可能係啲古蹟嘅喺佢嘅管轄範圍裏面要提高個敏感度啦。咁第二就話即係我諗政府佢都有講佢做緊一個內部檢討，究竟喺個把關上面，即係今次好明顯係部門之間有甩漏啦，係啦，即係令到一個嘅古蹟喺咁多重嘅程序之下， okay. 都好似走漏咗，咁佢會即係做一個嘅檢討。咁第三就係其實我哋民間都有啲嘢做嘅，即係民間嚟今次顯示到就係喺好短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對於呢個嘅配水庫嘅知識嘅掌握，可以幾日之內可以做一個好完整嘅研究。其實我哋民間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做一啲我哋叫 heritage audit 啦，即係一啲審查。其實會唔會有啲漏網之魚？其實我哋可以透過查冊啦，我哋透過一啲歷史嘅資料嘅揾啦，去政府檔案處嗰度，其實係有機會可以揾到嘅。 Okay. 而家民間都開始緊依類咁嘅 audit 嘅工作嘅。 好啊，唔該曬陳志遠，同你傾到呢度。陳志遠就係活現香港共同創辦人。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吳先生，早晨。 係啊，主持你好啊，即係我哋好關注嗰啲歷史文物嗰啲嘢噶嘛。即係例如主教山咧，其實水務署佢哋各方面咧係有資料知道佢嘅歷史文物嘅噶嘛。即係好多謝嗰位女士咧，佢即係發覺到俾人挫爛佢啊，跟住佢攔住叫佢唔好掘啊，咁係由傳媒去關注咧，然之後政府先去做嘢，但係已經拆咗一好大部分噶啦。即係政府咧，點解做得咁差？例如我哋即係內地廣州上下九啊，保育嗰啲古物古蹟都保育得好好噶。咁澳門都做得好好，點解我哋香港咁落後嘅做到？例如天星碼頭去拆咗，起翻嘅鐘樓咧都係 copy 嘅。佢好多嘢都係拆咗之後，然之後 copy 翻個假嘅。咁你即係香港成為一個國際都市，同埋希望多啲外國遊客嚟睇我哋啲古蹟辦噶嘛，唔係淨話去海洋公園或者其他嗰啲主題公園噶嘛。你好好保育佢啦，唔該政府。 OK， 好啊，唔該曬吳先生。由主教山咧講到其他嘅一啲歷史建築咧，香港嘅保育方面啦，吳先生都有佢嘅睇法，覺得可以做多啲。你又點睇咧？講到而家有三個半山嘅百年配水庫咧，都係古物諮詢委員會嗰度咧，都係列咗做一級歷史建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朝早发生交通意外，造成九人受伤。事发系朝早七点几，一架巴士驶至大棠路与大树下东路交界嘅时候，同一架的士相撞，伤者全部清醒，救护人员在场救援。英國政府發表《香港問題半年報告》，描述香港去年下半年，即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的情況，認為中國持續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港區國安法已經被用作扼殺政治異見人士。 報告又話，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改變香港嘅選舉制度，認為北京同特區政府明顯削弱港人行使權利同自由嘅空間。外交部駐港公署強烈不滿同堅決反對報告，批評報告罔顧事實、混淆是非，嚴重踐踏包括不干涉別國內政在內的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敦促英方放棄殖民舊夢，停止干預香港事務。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強烈反對報告，批評內容不實，抹黑香港國安法。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9宗是來自廣東本土，患者全部是在廣州確診。13宗境外輸入病例來自福建、上海和廣東等地，上海再多9宗境外輸入的疑似個案。另外，新增的25宗無症狀感染個案之中，一宗來自浙江本土，其余都是由境外输入。英国首相约翰逊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两人举行私人会面，签署新版的大西洋宪章，同意深化经济复苏、加强全球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合作，承诺捍卫两国共同的价值观。新憲章是仿效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和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在1941年簽署訂立二戰後世界目標的大西洋憲章。約翰遜重申他和拜登在維護貝爾法斯特協議的立場完全一致，保障當地和平發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骤雨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6点，升147点，总成交金额7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5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4蚊，升3.5；阿里巴巴206.4，跌1.2；美团306.4，系升8.2；长城汽车23.85，升4.5；友邦保险95.9，升3毫。云峰金融3.13，升2.3；中远海控19.46，升2.6；京东集团277.6，系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日元109.43，瑞士法郎0.894，加元1.209，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2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757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78美元，卖出189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本道而咧，首先讲咧一宗交通意外，喺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咧，又坏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 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律明道。东区海底隧道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北架山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乡事会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同埋天水围天池路落车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有啲传媒都话啦，专家委员会都一致通过咗建议，可以将伏必泰接种年龄咧去到12岁都得。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 越年轻嗰啲免疫嘅细胞反应咧系会越好嘅。呢、這个数据系真嘅，喺嗰个期刊报告亦都睇到系高咗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2021年6月11日，12至15岁青少年今早9时起可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 香港与新加坡下月初检视航空旅游气泡目标启航日期。 英国报告指港区国安法打压意见人士，特区政府反驳指抹黑。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答半之前咧，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古之会啊，就寻日通过咗3个中半山嘅战前配水库，系列做一级历史建筑嘅。咁而家就话会公众咨询一个月啦，之后再确认个评级。咁再之前咧，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学生可以接种疫苗，12至15岁都可以有3个方法嘅。而家网上自己预约啦，系学校可以安排有一个接种去中心嘅服务啦，仲有外展队等等。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啊，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棕地啊，棕地即系而家讲一啲咧，通常系新界嘅，被即系原本系农地嚟嘅，但系平整咗啦，做一啲嘅工业啊，即系储物啊、物流啊或者泊车呢一类用途嘅地啦。咁之前咧见到其实政府咧喺2019年有个嘅公布做一个棕地嘅调查嘅，就话咧系全港咧系有1500多公顷嘅棕地，不过见到咧有组织，包括本土研究社啦，同埋绿色和平嘅调查，就发现咧，哇，其实唔止呢一个数，相差咧都成300多公顷嘅。嗱，当中其实涉及啲乜嘢嘅原因咧？咁呢个都可以咧请两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本土研究社研究员蔡乐正，同埋系绿色和平项目主任陈可纯，早晨。 早晨， 两位早晨，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个调查？简单讲下先，因为同政府嗰个宗地嗰个调查个数咧都有啲出入嘅，呢、這个系咪可以阿陈可纯讲一讲啊？ 系啊，好，咁因为我哋其实系啊，就好似头先主持咁讲啦，咁我哋揾到个数咧，其实就系总共香港已经有系 成1900公顷的宗地的了。又被政府的官方数据库呢就是多了成380公顷。咁呢个数呢其实就是相等于即是如果是保守估计啦用一半就是来起一些中低密度的公屋咁都已经有成95000个单位咁多。咁换句话讲呢那个重要性就是在于數漏中地就唔係單單一啲數字上面，一時數漏咗，即係下次改翻咪得咯，而係影響住成個嘅房屋嘅政策啊、土地供應嘅問題，咁甚至就係會搞到有個漏洞，就係、是、香港唔夠地，咁係咪要去移山填海先夠地呢？咁其實我哋就用呢個研究報告就證明咗，其實香港唔係冇地，只不過係冇好好咁樣去睇嗰個中地嘅政策，咁所以先搞到好似成日都有個漏洞，咁就可以話去移山填海咯。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嘅報告都去研究咗點解佢會早漏咗咁多嘅數，咁同埋嗰個後果會係乜嘢嘅。咁我哋又歸納咗三點，點解佢哋會早漏咗啦。咁頭兩點呢就係一啲好都幾驚人嘅原因啦。咁我哋都會覺得係一啲結構性嘅原因嚟嘅。咁就係因為佢其實嗰個報告嘅 set up 嗰個工嗰個方法嘅時候呢就已經有啲漏洞㗎啦。咁第一樣就係其實佢係用啲舊料嘅，就係唔 update， 而且佢都冇去 fact check 究竟啲料係咪真嘅。咁我哋呢就雖然佢個報告就係1718年做啦，咁但我哋發覺佢啲資料呢有啲係直情用到舊到係15年嘅資料嘅。 即嗰個資料係嗰啲圖啊，定係咩啊？定係啲相啊？係 啦，冇錯，佢嘅衛星圖其實係用緊有啲係用緊15年嘅衛星圖去揾下究竟嗰度有冇中地嘅。咁所以其實佢哋而家今日已經係6年嘅時間啦，咁就時間係滯後咗咁耐咯。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一啦。咁你用舊料就梗係揾唔到啲最新嘅中地啦。Okay.咁第二就係其實佢嘅研究範圍咧一啲都唔全面嘅，佢咧就話要揾新界嘅中地，咁但係就冇講明點解就剔除咗荃灣同埋葵青區嘅中地嘅。咁但係明明呢兩度咧，我哋嘅實地考察咧都發覺其實有中地嘅存在，咁甚至喺郊野公園嘅範圍以內添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覺得，成個地方都冇咗，咁啊梗係揾唔到喺嗰度嘅中地啦。 第三點咧， 第三點就係佢哋。冇睇到一啲叫做隱形中地嘅中地啦，咁就事實可能可以再講多少少。 好啊，不如逐點講。頭先講到呢、這個可以揾阿蔡樂正講下，因為我見你哋調查入邊咧，中地即係整體嗰個數話爭300幾公頃啦，其中話喺元朗區已經爭成200幾公頃啦。有冇啲咩特別原因？點解你哋揾到個中地同政府揾嘅爭咁遠？係咪純粹就係個衛星圖嘅問題咧？ 其實因為衛星圖或者係佢用咗一啲舊料或者冇去扯啲更新資料咧。都導致到其全港嗰個中地擴散嘅情況，或者同埋佢數漏咗嘅情況咧，都係非常嚴重。咁但係元朗其實不嬲都係一個即係中地嘅重災區啦。咁可能係當中有啲佢本身一啲中地場嘅擴張啦，或者其實佢有啲位可能新發展區嘅時候，佢啱啱避開咗某一啲位置，例如係一啲原居民村入面嘅一啲可能中地咁樣啦。咁嗰啲咧都係純粹一句話係即係原居民村，咁所以就避開咗。咁所以其實會見到佢去之前嘅一啲收地嘅話，佢特意避開咗某啲嘅地方嘅時候咧，會變成咗係縱容咗某啲地方嘅中地擴散，甚至乎即係我哋唔排除即係佢今次嘅中地調查報告可能係即係有啲位特登可能唔小心特意係遮住咗咁樣。 即係佢你所講嘅擴張唔係真係笪地自己或者佢哋發展嘅時候將一啲本來係農地嘅地方變多咗中地，唔係咁嘅意思，而係個調查嘅時候可能睇漏一啲嘢，係咪咁？ 唔係，佢本身都有啲係即係可能本身嘅中地場佢食埋側邊嘅農田地去擴張咁樣，係啦，嗯。 頭先另外嗰一點啦，就係即係講到話咁多公頃係爭咗咁多啦。頭先就話可以起到唔知幾多條屋村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咁樣比較咧？因為可能啲中地都好零散嘅，你自己見到話即係嗰啲相差嘅地同政府比較嘅調查嚟講，係咪你哋揾到嘅好多中地好多都係好零散，根本係起唔到嘢嘅咧，發展唔到咧？ 其實我哋都唔認同係零散呢個概念嘅，即係因為其實本身已經好多係即係其實整合起嚟兩公頃以即係兩公頃以上嘅中地，本身已經有即係過幾百公頃咁樣。咁同埋今次我哋嘅研究發現，其中就係例如喺馬鞍江嗰個位置都係元朗嘅。咁佢其實本身係即係根據政府嘅數據，就只係得6.8公頃。咁但係如果我哋如果對翻啲最新嘅衛星圖咧，會發現嗰度其實 是一个 10.3 左右公顷的一个相连，即是更加相连更大片的棕地。所以其实见到 为什么会差这么远的，即是六点几远十点几，怎样相连？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对比回就是刚才所讲一些2015年的卫星图呢，那那一个的棕地情况呢也都是跟政府数到的情况相若。但是其实在这六年或在三至六年的时差里面呢，其实那些棕地扩张的情况已经是即是其实是可能是中间的罅罅到已经是填满埋啦，或者是它旁边会有扩张的情况。所以其实会见到其实如果政府数漏了，其实是对即係見到佢哋而家現實嗰個中地掌握情況係有極大時差，亦都係令到佢有誤解，就係可能覺得好似其實唔係咁大片嘅，咁會低估咗佢嘅發展潛力。 另外頭先話荃灣區、葵青區佢哋冇計落去即係新界嘅中地嗰個調查區嗰度啦，咁就話其中嘅原因就係你唔係屬於都會，即係屬於都會區，唔係屬於新界咁。呢個係咪都合理咧？因為佢哋好似都發展咗好耐咯喎，又 咁其實。 咦，边个讲先？呢个陈可辰系咪有啲补充？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佢就话，即系佢应该系一个全面嘅新界，即系全面嘅全港嘅中地嘅掌握，咁佢先至可以，佢个 purpose 都系我嚟掌握香港嘅中地实况，咁跟住先至去再规划啊嘛。咁但系明明嗰度有中地，咁冇理由因为佢系都会区就唔计咯。咁而且我哋就发觉都有一个比较新同埋都幾激曬人驚聞嘅情況啦，就喺其實喺荃灣區起碼係有兩笪，咁就喺城門水塘下面梅爾峽道嗰度，同埋喺大帽山下面村龍嗰度，係喺郊野公園範圍好近，或者甚至係入咗去郊野公園範圍裡面係有中地擴張嘅情況咯。咁譬如喺城門水塘下面梅爾峽道嗰度啦，咁我哋發覺02年嘅時候咧，嗰笪中地咧就已經有個噹噹咁樣就入咗去隔嘅嗰個城門水塘範圍噶啦，咁但係經過18年嚟咧，都完全係冇網管嘅。咁啊，18年嚟就擴張到咧，佢擴張嘅程度係有一半都係發生喺郊野公園裏面。 佢私人地嚟㗎嗰塊？ 嗰、那個係嗰、那個本身應該都係私人地嚟嘅， 私人地嚟 嘅，係 啊。 另外，不如蔡樂正講埋嗰個隱形中地嗰樣嘢先啦，係點樣㗎？真 係。哦，隱形中地其實指嘅咧就係一啲過，即係而家睇落去咧，可能係一片草，即係一片綠色咁樣。咁就表面上冇啲中地嘅特徵。咁但係其實如果睇翻佢過往嘅衛星圖片，會見到其實佢已經係有啲以前可能做中地啦，或者佢曾經有間唔時會有啲填土嘅床。情況咁樣，咁所以其實意思就係呢一啲嘅中地，其實佢隨時可以即係變翻做中地，可能佢咁啱，可能冇人租或者啱啱被閒置咗，咁就隨時間長翻，即係生翻啲草出嚟咁樣。咁所以即係睇翻個例子，其實好多啲咁樣嘅中地都係有咁樣即係彈出彈入嘅狀況，即係一時有變翻綠色，一時又會有中地在。咁所以其實呢啲咧，我哋認為係佢嗰個第一就係佢隨時變翻中地啦，第二就係佢嗰個生態價值其實相比其他綠化或者綠地係比較低。咁我哋亦都認為佢同中地一樣，其實佢本身係中地啦，就係更加優先去即係應該比其他綠色。即系陆地啊，去更加优先去发展咯。咁所以我哋都包咗今次嘅呢一个嘅研究度。 最后即系都可以讲下你哋而家揾到咁大分别啦，有冇话希望将你个研究交俾政府啊，或者喺佢哋而家个研究上面可以点样改咧？又 其实我哋 你讲先，你讲先。 蔡乐正讲先。 好其实今次其实见到嗰、那个数据，其实而家见到政府其实有咁大的时差啦，咁可以见到其实佢而家2021年先开始研究嗰啲中地选址，其实系完全系黑洲求见式咁样去搵一啲嘅中地数字。咁所以其实我哋认为即系今次规划署佢回应就系话会改，即系会改翻啲数字或者改翻个字眼啦。咁但系其实我哋。你咁樣改嘅字眼咧，其實冇改，而家中地已經擴散到近二千公頃嘅狀態，其實係我哋覺得係要重新去檢視一次，同埋持續檢視啲中地發展潛力，然後先至好講，先至即係先有資格去講話開始討論，即係可唔可以係其他嘅土地選項咁樣。 陳可順咧，係咪有個簡單補充？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好似頭先咁講啦，咁中地咁除咗佢本身係有個高嘅發展潛力啦，咁但係其實佢咧都一路有啲污染，咁甚至威脅緊郊野公園嘅生態。咁所以中地係有雙重嘅迫切性，係應該收翻嚟去好好咁樣去規劃咯。咁而我哋收翻嚟之後，其實都唔一定全部我嚟起樓。咁譬如有啲地方係可以近郊野公園。 村嘅，咁就可以攞翻嚟修复啦。咁甚至系重置啊，或者起楼咁样，咁全部都应该全盘做一个考虑咯。 OK， 好啊，唔该晒两位。咁啱啱倾过咧，就系绿色和平项目主任陈可纯啦，咁仲有就系本土研究社嘅研究员蔡乐正嘅。嗱，规划署方面咧都有一个嘅回应啊，佢就话喺2017年4月咧委托咗顾问开展新界中地使用及作业现况研究啊，咁啊反映嘅咧就系新界中地喺2017年8月至到2018年10月期间嘅状况嚟嘅。咁亦都话到咧，唔能够排除咧呢个中地研究网页上面嘅中地资料咧，同最新嗰啲土地情况咧系有所不同。咁就话规划署会继续监察呢啲中地嘅位置同埋面积。咁又话咧，中地研究嘅顾问咧睇到调查期间嘅新界乡郊啦，有大约1579嘅公顷嘅中地。咁亦都讲到话咧，调查期间咧系亦都发现一啲嘅地咧系有重新绿化啦，或者系植坯复原，植坯即系有啲植物冚住咗咁样啦。咁喺喺呢个研究上面咧，都冇当系一个嘅中地嘅。咁讲到头先话啦，有啲区啊，譬如讲到荃湾啊嗰啲区咧，系冇纳入去佢哋个调查啦。咁佢哋亦都嘅回应就系话，研究范围系唔涵盖都会区，包括香港岛、九龙、荃湾同埋葵青等等嘅。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到咗1920年代，游戏呢一个词咧逐渐失咗喜剧性，报纸期刊就纷纷迎合小市民嘅口味，逐渐培养咗一股滑稽风。滑稽风创造咗一个恶作剧嘅世界，笑话、游戏、闹人、滑稽，发展到恶作剧，逐渐激起人们嘅厌恶、鄙视、焦虑，甚至慎防被戏弄嘅恐惧。不安情绪逐渐汇成一股舆论，咁就催生出1930年代嘅幽默啦。 幽默系林语堂对英文 humor 一词嘅翻译，喺佢嘅努力之下，逐渐成为一种新嘅喜剧形式，开始改变咗之前野笑嘅各种粗鄙。林语堂通过《论语》杂志，将呢种讲究同情、有理、松容嘅幽默加以推广，并试图说服中国人，幽默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学影响了多位作家，影响力持续了至少10年，并引发文学界的讨论。什么是幽默？孔子幽不幽默呢？中国需要幽默吗？需要怎样的幽默？怎样从幽默的角度重新评价、发掘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幽默理念在当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有人提出，对文学家来讲，1933年不是宪政年，不是国货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将中国近代史的痛史翻转，书写出笑史，写得妙趣横生。除了丰富的材料、细节、图像、睿智的观点、精心设计的章节，作者在写作风格上亦都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例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的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當中常常見到的相關語。這本書原本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常會比讀譯文好，所以作者雷勤峰在中文版的序言當中說，本书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这一句不是笑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不敬的年代》，作者雷勤峰，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咧，航空业咧好多都停滞啊！见到香港航空就话，过去两年嘅业务都受到疫症啦，同埋社会动荡影响啦，集团就要推一啲嘅措施，以及系无薪假嘅计划。咁之前有啲报道就话，系咪会裁员咧？都提到话，系咪啲部门会合并重组等等咧？呢个对啲员工嚟讲有几大影响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职工盟统筹干事黄宇来，早晨。 早晨， 早晨，黄宇来，系咪话而家听到话即系港航嗰边话向啲机师推出一个叫带薪假计划啊等等啊？你听到嗰个而家方案系点啊？重组方案？ 其实呢啲计划咧都系语言艺术嚟嘅啫，即系其实就系无薪假，咁佢就有分 半年無薪假的話咧，佢會俾一個月底薪你啦。 嗯。 如果係九個月無薪假的話咧，咁佢就會俾兩個月嘅底薪你啦。 嗯。 咁其實簡單啲嚟講，通俗啲嘅講法就係調鹽水咯，調住先咯。 嗯，就淨係機師嘅啫，其他嗰啲地勤啊，或者其他空姐嗰啲點啊？ 其實都有類似計劃嘅，但係詳情咧就仲未出到嚟啦。 嗯。 咁更加令人擔心嘅就係公司會唔會有大規模嘅裁員啦？因為其實我哋收到嘅消息就話公司會 keep 大概係八部嘅 A330 型嘅機啦。咁、其實我哋都睇到依家即係疫情嘅狀況，根本旅客嗰個出遊嗰個狀況咧係極差嘅，咁生意極低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擔心咁港航係會大規模裁員。 嗯，但而家暫時即係官方公布嚟講就冇提及到裁員呢樣嘢係嘛？暫時。 冇提及嘅，咁但系即系从佢一啲嘅放出嚟嘅消息见到，咁你即本身系一个咁大嘅机队啦，咁依家净系 keep 住八部嘅 A330 型机，咁就难免系你会令人担心就系、是，喂，咁有咁多嘅同事喺度，会唔会需要作出一个裁员咧？咁其实我谂即系港航咁多年，即系都一路以嚟。都是持續不斷咁樣出現一啲消息，就話資不抵債啊，俾人入品啊，或者現金流已經唔夠幾個月啊，油公司啊，或者其他，甚至乎最近起咗個訓練中心，建築承建商都向佢入品，追討呢、這個合約嗰啲費用嘅。咁、其實公司都唔係呢兩年話因為咩社會事件啊、疫症啊。而出現呢個財政危機嘅，喺咁多年裏邊咧，隔冇耐都會出現呢啲咁樣嘅消息，即係令人好疲累啊。 OK， 而家嗰個啲員工嘅狀況，以你了解係點，或者你哋有冇即係同啲員工可以接觸到管理層方面反映對今次事件嘅睇法咧？ 我諗呢間公司嘅管理文化一路以嚟都唔係好即係聽到下層或者前線員工嘅聲音嘅，一路以嚟都係咁嘅啦。咁有更加多嘅員工向我哋反映啦，即係我哋都喺啲群組啊、社交媒體上面見到好多人都係表示擔心，究竟佢會唔會即係最後一毫子都攞唔翻啊？如果公司真係要破產嗰陣時候又點算呢？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公司即係採取任何措施都好啦，都要向員工係有一個交代。如果真係要作出一個裁員嘅行為的話咧，我哋都希望公司係。即系撇撇脱脱，有个交代，有个了断咯。 嗯，政府有冇角色咧？即系譬如之前国泰佢哋就有注资噶嘛。 我谂呢个注唔注资就政府考虑啦。咁、但系当然，即系整体上政府对于航空业嚟讲，个支援咧都系麻麻地嘅，除咗支援国泰之外啦。 你觉得 呢一样？ 系咯，即系可以再点样做咧？如果你话觉得支援比较少啲嘅话。 我想去到呢一步都已经是太一切都已经嚟得太迟了，即是如果你说再支援港航呢间公司咁样，咁政府都有佢自己考量啦，通将纳税人嘅钱即是投入一间前景明明嘅公司，呢啲我哋都唔敢讲啦。 Okay. 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即係管理层应该係承担起个责任，就係、是、真係即清清楚楚向员工交代返。 OK， 唔该晒黄宇来，黄宇来同你倾到呢度。黄宇来就系职工盟统筹干事嚟嘅，我哋都有揾过香港航空嗰边啦，咁佢哋有个回应俾我哋嘅，就话咧系正处理紧人手需求，以支持新嘅架构。咁又话咧，希望先透过 A320 嘅机师嘅带薪假计划，同埋其他员工嘅自愿带薪假计划咧，减少员工过剩嘅人数。咁就话香港航空咧会以最佳嘅资源啦，继续安全同埋畅顺咁营运，希望佢哋会咧系持续密切咁监察疫情，并且相应地咧系。调整服务规业务规模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